大家好，我是章子怡。鲜炖燕窝，更多人吃小鲜炖，每周冷鲜配送，营养又好吃。 小鲜炖鲜炖燕窝连续四年全国销量领先，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我们听见时代， We used to look up at the sky. 我们制造浪潮， This is the world you've made yourself. 时代变化，但音乐永生。这一刻，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Disconnect. Listen to wave. Listen to one. 浪潮。Listen to one. 坚守华语乐坛至高音乐品质，秉承专业聆听审美传播，匠心打造专业音乐审美风向标。浪潮 Listen to One 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到5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澎湃推荐。 Are you listening? 听浪潮，听浪潮。 嘿嘿嘿，到了16:02，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正在放送中。在一个全新的周一，一个星期一啊，算是呢一周的开始，新的一周，新的开始。相信呢，在今天下午的一个小时当中，可以感受到我们节目带给你的新鲜活力。那今天在节目的开场，我们就应该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来欢迎一下我们本期的最大亮点。今天呢，有好朋友来做客节目了，他呢在前段时间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的 Listen 21的周期当中，也为大家为他量身定做了21天属于他专属的一个特别放送。那在这21天当中呢，有众多的好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他的粉丝朋友们一起呢重温，包括呢全新感受了他的新的作品，包括好听的老歌。那他就是，哇，一提到他就会想到唯美、甜美，哇，各种词。让我们欢迎周蕙。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蕙，我又回来了。 真的，这次哎，为什么好像上次的企划还没有多久，这次又再次回归到我们节目当中？ 必须啊，我人在这里就要一直轰炸大家。 所以你是这个甜美嗓音歌坛中的这个轰炸机，就对了。 我希望可以，要不然我一直以来出音乐的那速度太慢了。 哎，其实你会觉得说，对于你来讲，这么多年的在音乐的这个创作当中啊，演唱当中，就是你做音乐的速度，你觉得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速度，还是说会？ 如果说以我心里头的节奏的话，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速度， 很好的速度。 但对歌迷来讲，就觉得哎呀，你会不会太慢了？ 因为大家太想听到你每一次带给大家的一些新的惊喜。 但我觉得有时候不能只是为了唱而唱。 对， 要言之有物。 对， 那我觉得当一个歌者到后来，你会发现说你的生活体验很重要。 嗯， 如果你没有经历过的话，我觉得好像不够走心，至少那个音乐可能还没感动我，我怎么去感动别人呢？ 所以呢，这次又有全新的一首歌曲跟大家见面了。 对， 在节目当中也听过。 对啊，叫酿月光。 所以这个歌其实你会发现，从歌名就是歌如其名就对了，也刚刚你讲的这个一种历久弥新的感觉，好像不要追求那么快速。 因为我们昨天晚上跟方老师连麦了嘛， 对， 然后我在想，我一直在好奇说为什么月光用酿的， 是 就其实酿这个词原来是来自于我给他的感受。我就哇，我顿时之间我觉得我自己好荣幸，我让他有感受，然后他对我的定义是，他觉得我是一个越沉越香的人，而且是需要靠时间去累积出这一种浓度，这个纯度。那 月光它一直在那边，其实它是好像永恒的在那个地方。 对， 其实我唱歌这件事情我也从来没想过说我到底要唱多久，但是想不到我就被留下来了，然后我也没有离开过，虽然我的速度有点慢，可能就是慢的时候就有点像乌云把那个月光遮住的感觉，但其实我没有离开。 而且你知道有个词叫慢工出细活， 我是， 对，所以我们刚刚一开场就是跟智慧每次见面呢都会在各种场合不同的这个状态下都可以一直聊差不多十个小时所以我们今天节目一定要让大家快速的听一下这首新歌好不好？ 好啊， 赶快第一时间感受一下究竟一首歌曲在智慧的口中，音乐对他来说好像在酿制过程当中速度有点慢，但是不知道好的音乐和好品质的音乐就是需要经过不断的推敲打磨，细细的把它酿造出来。 是的。 花开在枝上，乌梅却太短，回忆在夜里该如何绽放，我试着勾勒出对你的想象，好多的甜蜜无从分段，到底要几行梦才不凌乱，写给你的诗名叫一番黄，但幸福的句子却毫发无伤，我给你的爱无从完妆，你酿了月光，酿了过往，一整首的思念带着我想，原来初秋微凉，落叶阑珊，最美的爱情总是微酸， 温热后的心事一缕清香。哇，这个词我不知道各位正在收听我们浪潮 Listen to One 的小伙伴们有没有听出这个词的整个的韵脚，包括落笔的这种气质，大家是不是有点感觉了？这个词作者是 方 文山老师。 所以刚刚我们在开场的时候呢，因为太急迫的想要跟大家赶快的打声招呼，周慧虽然呢前段时间刚刚做客了我们的 Listen to One， 但是确实对他来讲，发一首歌曲或是一张专辑需要积累太多的东西，生活的一种经验啊，包括呢自己对音乐的一些新的一些感悟啊等等啊，不断的吸收一些新的东西嘛。那这次跟方文山老师的合作也很特别，是因为你们之前有合作过一首歌曲， 对对 对，故事的某段， 故事的某段。那这次的酿月光，时隔十年的时间了，那首歌上次的发行是2011年， 对， 十年之后的再次合作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跟大家讲讲背后的小故事。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对家的想念吧，因为我这一次在上海已经住了7个多月嘛， 对， 估计要待到年底才回家，这是我长这么大以来离家最久的一次。我觉得很多国内的朋友们一定很难想象，就说哎呀，我老早可能高中大学我都已经到外地读书，我一住就住3-4年，你这出来几个月算什么？可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刚离开家的那段时间会最想念，当你住久了你可能也就习惯了。那我今年哎，对，我中秋节是跟你们一起过的耶。 对啊，所以我们是你，就是你知道， 像家人 北京的家人。 对对对，因为其实中秋节大家都团圆嘛，那我很难得，就是说长这么大也从来没有说节日的时候，除非是在可能在其他地方工作一下，然后就可能开个车就可以回到台北。 对， 基本上都还是跟家人在一起，但第一次就隔着海峡，然后想着家人，唱歌给大家听。大家在同一片的月光底下工作，这种感觉，所以就有一个想法，想要把这个思念的感情抒发一下。 对， 那当然我觉得跟爱情可以结合的话，是肯定更多更多的人可以普及的嘛， 是 每个人都有谈恋爱啊什么。 对 对，所以我觉得方老师还是挺厉害的，我们就给了他两件事，一个就是月亮。 哦，你有给他一个Keyword， 对，就是好像做一个功课一样，我给你开作业，作业就是你必须写这个歌词呢，里头必须得带月光的。 我知道了，因为你去年的演唱会，去年那个演唱会就太好看太精彩， 对，漫步月光下， 因为好像大家一提到周慧想到的是你我约定，然后想到各种你之前的经典风铃啊等等，好听的歌曲太多了，但是呢好像那个演唱会上面也有很多新的表现嘛，又有一些新的感觉，然后大家发现哎，你在上面有一些突破，而且好像叫做月光，就是跟月光就像月光女神一样，然后来到身边然后这首单曲的上一首专辑，上一张专辑《弯 弯 的月 光》， 对啊， 其实都跟月亮有关系， 所以是月光三部曲。 我希望明年还有，可能每年每一个整年的时候都来一个记录这样子。 月光 N 部曲， 真的，就可能月亮可能快跟我画上等号了。 对， 我觉得其实月光它没有那么耀眼，它不像太阳一样，你直视它，你可能眼睛会不舒服。 对， 可是月亮你是可以赏月的，你可以欣赏它。 对， 每天的样貌不太一样， 是， 对，那这个也是公司觉得跟我很像的一个感觉，就是出道这22年以来，我其实不断的在改变我的样貌，就是说音乐的挑战啊，各方面，或者是想要诉说的语言啊，里头的内容物啊，都一直在调整，一直在改变，一直在进化。然后再来就是，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直陪伴着大家。 是， 对。 其实你看一晃而过22年的时间了，不知不觉这么多年过去，像北京乐广播也是20多年的不断在致力于推荐华语流行乐这样的一个历程当中，那你会发现周慧的音乐也是这样子，就是这么多年一直好像大家提起你的时候都会想到，哎，我的青春好像一定会有这样的一首周慧，一定会有周慧的歌声的陪伴哈。那这次跟方文山老师的合作也很难得，因为他很久没有写歌了哦，一直在搞艺术展。 对，真的，对，他最近在搞一个艺术展在北京，然后接下来在上海还有其他周边的城市也可能都会有他的这一场， 对， 方道文山流。 的特展， 是它是将现代艺术和自己的歌词词作，然后进行了一个破次元的一个合作，然后25号会在798跟大家见面。 是的， 你看方老师有在听节目吗？我们还在帮你宣传呢， 真的。 因为昨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呢在微博连麦， 对， 周慧，然后方文山，也是应该是第一次跟方老师连麦哈。 对对对， 方老师也很实在，反正很有趣。 真的，我不晓得他一开麦之后是走这个路线的，吓到。 因为我之前看过他跟别的人连麦，好像不是这样。 对， 我觉得是不是看咱们俩刚就一开场在讲的一些，你知道，就太轻松啊，或怎样？ 可能我觉得做流行音乐哦，他还是比较知道做流行音乐的切入点是什么。 对， 当你跟一些文人雅士在那边雅俗共赏的时候，状态又不一样。 没错， 对， 就是可能会有不同的切面。 对， 然后昨天方文山老师也跟大家在新浪微博分享了整个这首歌的创作过程等等。所有正在收听电台的小伙伴们，可以呢在新浪微博找到周慧草字头加上一个慧哈，应该怎么算是你自己有官方的说法，这个慧怎么让大家。 这个慧啊，慧直兰心， 慧直兰心的慧， 就很容易被看成周董，我不知道为什么。 对啊，因为之前方文山老师给你宣传转你微博的时候，然后所有人说，哎，周董发歌了。 因为我们那个上半场有没有，就是字的形态，除了那个爱心的那个心， 很像。 对，乍看，尤其手机屏幕很小嘛， 对， 乍看之下会以为方文山帮周董转了什么东西。 对，而且昨天晚上真的，我跟你讲，有这个热搜体的话题，很多人可能还没有暂时没有看到，但是现在大家上周慧的微博可以看我们的回放。 嗯， 昨天晚上我们三个人的连麦，然后也深度的解读了一下酿月光的创作，跟大家大体分享一下。就这首歌其实呢跟别的歌曲不太一样，一般的歌曲都是先有曲 再有词 比较多嘛啊。但是这首歌是完全就是周慧说，方老师，喂喂喂，是方老师吗？啊，那个是不是该把这个我的歌给我教一下？ 没有没有，我没有那么酷，我还是很卑微的，不好意思，老师，请问你有空吗？ 对。然后方文山老师跟你的关系感觉就是特别的，就是你们之间有种很特别的默契，然后也互相的客气，对不对？然后， 对，毕竟我不是男孩。 这个男孩女儿有关系吗？你觉得？ 嗯， 但他确实很少给女生写歌， 对，他自己也这样说。 对对， 他觉得他早年的一些音乐作品可能会多一些比较像在玩电玩的那种心情， 对， 比较很男孩子气的那一种东西。 啊， 他自己也觉得是近几年他越来越细腻，可能当了父亲也有关系，这种细腻的东西越来越多之后，他就会比较容易去把控一个从女性角度的出发点去落笔。 是， 对， 说到这首歌曲《酿月光》，其实我们都会被歌名的这个第一个字所吸引。 嗯， 酿，你会发现哦，如果是被酿造出来的，酿做出来的，无论是音乐啊、美酒啊，酿的这个美食啊，对吧？酿制的果酱啊， 对 吧？你会发现是有时代的时间的味道在里面， 对对对， 更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感受它。 没错。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杯酒，他还告诉我是杯。爱情 里是浪潮 Listen to One， 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到了16:20，我是你的 DJ 麦麦麦同学，再次欢迎周慧，欢迎。 Hello。 说到周慧，我们想到她甜美的嗓音和自己这么多年的不断的在音乐上的努力，唱作出了那么多优秀的作品。好，那这次带了一首全新的单曲，虽然只有一首歌，但是像歌名一样，《酿月光》是跟方文山老师的一个10年之后的再度相约，再次合作， 对， 也是酿作出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大家真的值得好好来聆听一下。在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的聊天室里面，众多小伙伴们正在欢迎慧儿姐，都说欢迎欢迎欢迎啊，也啊，慧芬同学， 谢谢 一个胖子，用户尾号62HC， 木子游海的鱼，北京时间北京5号线，落泪心田，山外有山 ，Miss 聊的点名，我们听众粉丝真的非常非常热情， 好多人在上面互动。 刚我问大家，我说最喜欢慧儿的哪首歌曲？昵称没法起，他说周慧让我回到了对甜蜜恋情无限憧憬的大学时光。相遇太早，当然是约定。还有就是我喜欢，好想好好爱你，弯弯的月光。我们耳边响起的这首《爱情酿的酒》，其实跟这次周慧发的这首单曲《酿月光》哈，有异曲同工之处。这首歌曲也是非常有年代感的歌曲了， 对对对， 但是我们现在听到的《酿月光》是属于这个时代，然后由方老师炮制出的一个作品。方文山老师昨天晚上跟我们三个人连麦的时候也讲到，这次呢是特别为周慧量身定做， 对， 这一点非常非常难得。 其实他这么忙，他还愿意接这个 case，他就已经不是把他当一个工作来想这件事。我们昨天聊到， 他昨天有说呀， 对，我就想说，哎呀，你会不会太坦白了？那其他的歌手拿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跟你们讲，昨天方文山老师真的，你们这个回放一定要回去看，在新浪微博搜索周慧，然后同时不要忘记啊，给周慧的微博点关赞，就是按赞哈、啊。然后重点是回放，你可以看到方文山老师的可爱的一面。 对， 就说你知道吗？我跟你们讲啊，那个其实呢，你看写歌分两种嘛，啊，一种呢就是说那个工作嘛。就活嘛 对，另外一种就是真的把它当作品， 他真的爱。 对， 他虽然这么讲，他讲得很实在，但是其实呢对他来讲，他可能想的是说他自己当然也会就是没有那么的极致的满意，因为方文山老师是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一个状态， 我相信他的每一个作品一定都是用心去写，只是有时候因为时间截稿日期的问题， 对， 他只能够在现阶段交出这样的东西，然后唱片公司也买单， 对， 他也就哦好吧， 你也很实在，唱片公司也买单， 对，那时间就过了嘛， 对方他也觉得很好了，已经很满意了。 但是因为我们这一次让方老师是没有任何期限的让他发挥， 哦，真的， 所以他是慢慢写， 所以他从创作到就是交给你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完整， 我们应该是说从春天的时候， 春天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在想说秋天我们要做一点什么。 哦，所以是经历过了三个季节的酿制。 对，所以其实我们是很早就跟他邀歌。 对， 但因为我们有告诉他，我们希望大概是在秋天的时候，所以为什么他写到秋天为凉？ 对，秋天为凉，在歌词里面，而且他其实里面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有季节的感觉的。 对对对，其实我们是老早在春天已经跟他邀歌了，所以他大概有将近大半年的时间可以写。 对啊，他也说过，他说我描绘了一整张，我给你的爱无从婉转，我描绘了一整张岸边迎风摆动的垂杨。 对， 就那个时候岸边还有垂杨呢， 好有画面。 对啊，垂杨完了之后就最后变作说一整首的思念带着墨香，原来初秋微凉，落叶阑珊。 是的， 就一看就方文山呢、啊、 对， 对不对？ 我觉得唱他的歌很棒的是说他帮我把画面都建构好了， 对， 我只要走进那个场景里头我就能唱。但很多歌曲他可能场景画面感不是那么强的时候、我就得去为他建构。 对， 我常常唱歌我都会把灯都关掉，只留一个谱的小灯、然后我常常都幻想说我自己在拍电影。 对， 在电影里面我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我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唱这个歌。但是方老师的词已经把人物跟他的特性描绘得很清楚， 对， 我就只要照着剧本走就行了。 所以昨天你在 我们的微博连麦的时候有讲到说，这首歌曲跟你平时的录制不太一样的点在于说，里面没有太多像你刚刚讲的去表演的成分，去感受它的成分，更多的是你就随着这个词的整个的韵律旋律线条，然后加上你这么多年的20多年的在唱歌这件事情上。 因为我的制作人是唐汉霄嘛， 对， 然后他很惊讶于我唱歌的方式 哦， 因为他可能也帮很多新歌手配唱啊什么的， 对， 那做法不太一样。我是属于一次一遍，就是整个从头到底的录下来。 哦，你是不是分段录哦？ 我不习惯分段录。 哇， 就算要分段，我也是一遍歌 为一个大，一遍一遍的了。 哦，对，因为比方说间奏之前，我可能整段就唱掉， 对， 那间奏之后才是另外一次的开始，我就会分上半场跟下半场的录制方式， 对， 我不会是两三句或者是A 段 B 段分开切开来录，我不是，我是一大段一起录，所以我的情绪的连贯性对我来说是很重要。如果我的 feel 来了，我就会立马抓住那个 feel， 不愿意放，我就说赶快我们再录一次，因为我的 feel 正好。 明白， 对， 就是 所以我录也可以很快。 这么多年的经验的这个给你的最大最大的财富，就是你现在已经完全可以控制自己的这个部分了。就比如说你抓到它的时候，你就可以哦来了， 对对对， 可以了。 对，因为有时候你必须得跟音乐融合的很好，跟歌词融合的很好， 对， 你可能彩排个几次。先暖暖身，开开嗓， 是 当嗓子一开，你大概故事情节整个架构，哎，好像 OK 了，彩排完了，我就可以正式来了。 是， 对， 所以说还是对于录音室的这个事情和现场真的是两回事。 嗯 嗯，周慧好像已经做到了，就是具备录音室歌手以及现场表演的这样的一个完全的很自如的切换。 我觉得这可能跟我早年我们那个年代还有盘带，盘带是 不能修的， 对，不像你现在电脑还可以 tune， 把你的音高 tune 到对的位置，你是不能走音的。那个年代就是完完全全你得靠 你唱什么样什么样，对， 对，所以我们那个年代应该是说已经把这个马步给扎稳了。 究竟怎么扎的这个马步，我们在广告之后再回来好不好？浪潮雷森图案稍后见，不要走开。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e a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及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进口 Jeep 大气诺基，全系标配 V 六大排量自吸发动机，百万级空气悬挂，购车享16万现金直降。详询 Jeep 北京长宜8355-8655。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频率。 期四，北京音乐广播， 我们听见时代。We used to look up at the sky. 我们制造浪潮。This is the world you've made yourself. 时代变化，但音乐永生。这一刻，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Listen to wave, listen to one 浪潮 ，listen to one。坚守华语乐坛至高音乐品质，秉承专业聆听审美传播，匠心打造专业音乐审美风向标。浪潮 Listen to One 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到5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澎湃推荐。 Are you listening？ 听浪潮，听浪潮。 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这里是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就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是你的制作人、主持人麦麦麦同学，欢迎大家。同时，我们欢迎一下周慧， 耶， 欢迎回来啊！虽然呢，我们聊天是这种节奏的，但是呢，一回到慧儿姐这次的新歌《酿月光》里面， 突然间又要缓下来。 我跟你讲，这就是我们，你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呢，是我跟韩丽两个人来共同主持嘛。我做一二三，他是四五。然后呢，所有的我们的听众粉丝都会说，麦同学在直播间的时候呢，就是过山车版本；然后丽姐呢，就是摩天轮版本，然后就优雅，特别优雅， 缓缓的。 对，然后我这边就是你知道，心情起伏。但是呢，希望我们带给大家的节目和音乐呢，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午后，可以给你很多的灵感。那刚刚也讲了，其实慧儿姐生活当中除了在做音乐这件事情上，也很喜欢看展呐、 对， 然后跟艺术有关的啊、创作呀，然后包括一些色彩啊，对不对？一些创意十足的一些事情啊， 设计方面的东西 设计方面 很 喜 欢， 对，好像很爱家居，对不对？ 对，其实我是个宅女，我觉得我很两极，我要么就待在家里，要么就去旅行。 对，但现在确实旅行不方便。 我前一阵子去了呼伦贝尔。 哦哦哦，那边空气会好一些哦， 非常好，而且我好喜欢。就是你知道，我们住在钢筋丛林里头的人、 太久了， 突然间去到大草原，哇，整个身心都解放了， 真的， 我好喜欢。 所以喜欢家居这个事情，就是从什么时候突然间就是发现自己好像爱上了？ 就年纪大了， 这这么简单的理由吗？ 我也觉得很奇妙。我是白羊座的女生，照理说是很喜欢往外跑的， 是， 但是呢，我也不晓得星座这回事到底准不准，因为我的上升星座在巨蟹座，听说巨蟹 居家， 对，就是居家。果然，我过了30岁之后就开始恋家了，不知道怎么搞的。 对 对， 哎，但是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转变。可能呢，就在你自己的唱歌这件事情上，又会有一些新的不一样的一些表达。 对对对， 昨天晚上我们三个人连麦的时候，你有讲到，对不对？就原来可能在对一首歌曲的理解， 对， 到现在， 我觉得年纪小的时候，毕竟你没有什么生活经验， 对， 然后一些进入社会之后的某一些心灵上面的转折， 对， 体验的还不够多。当你自己累积了很多这些生活的痕迹之后，你会发现说，诶，你拿到任何一个词，好像都能够去把你过往曾经经历过的某个片段给拿出来运用一下， 对， 因为你曾经经历过类似的情节。 这首《酿月光》里面的歌词有一段也是整首歌的只出现过一次的一个段落，就是这首歌最后的部分 啊，就是我最喜欢的 一整晚的思念与我对谈，牵挂犹如藤蔓，终于爬满对你盘根交错的喜欢。喜欢，哎， 不是爱哦， 盘根交错的喜欢，我喜欢 我喜欢这种感觉 又回去了。所以我说方老师是不是好像对你这个，因为是真的是量身定做，方文山给你量身定做写词，然后对于女歌手来讲真的真的很少很少很少。 对对，所以我觉得他很用心的去观察我， 然后也很认真的去对待我们出给他的功课。 他自己都说了已经不把他当做功课工作了。 对，所以我们给了他很多时间去想。然后你现在背景音乐听到的这首是我十年前跟方老师的合作，叫故事的某段，他自己很喜欢，所以昨天我们一连麦的时候他还坚持要朗诵一下， 他现场朗诵大朗诵这首歌的歌词。 对，他说他自己好喜欢，他觉得这个作品，因为其实说真的你自己的创作很多，但不是每一个你都是喜欢的作品。 对， 那你真心喜欢的作品你会特别去记住它。 对，其实我们也想跟所有正在听电台的你，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讲，就是一首歌曲，尤其是对于我们节目来讲，为什么这么多年还是希望可以有这样的一档节目，去认真的去咀嚼感受、歌词歌曲编曲创作，包括歌手本身的音色， 带着大家一起听， 去我们去仔细的回归到这首歌的本身。 对， 所以我们把思念放在歌曲当中，把时光也停留在这首歌里面、听听看十年前的周周慧和方文山。 于是过去梦里灯火阑珊，于是我们将爱情放在手心上，将彼此紧靠着取暖。 十年前的合作，周慧和方文山故事的某段，在人生故事当中，可能每一个阶段某一个片段都是拼凑出你整个幸福版图的最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缺一不可。 对， 所以这算是你们十年前的一种呈现哈。 而且我觉得方老师很可爱，就是可能我们也都在长大，十年前的他可能看到周慧的状态，或者是当时的他对女性的理解， 对， 可能我们都会回头去看到自己的初恋是什么样子，那个过往是什么，甜甜的，现在已经走到微酸。对， 因为歌词里面有一句， 微酸。 嗯， 他说最美的爱情总是 微 酸。 对， 想想看，正在收听电台的你也想想看，最美的爱情总是微酸吗？为什么不是最美的爱情总是微甜？ 对，昨天老师有说， 对， 甜就 会腻， 对，就没有层次感了。 对， 对，微酸感觉，哎，蛮感觉他的那个口味是复杂的。 对，就是方文山老师昨天我们三个人在那个微博连麦的时候，他有讲到说，幸福就是最最幸福的模样，最美的爱情总是微酸。我就在想，哎，微为什么是微酸？他说甜会腻。我后来突然有了一个灵感，哦，微酸就像我们吃一颗特别特别高级的，经过各种工艺，最后不断的把它炮制出的一个话梅。 嗯， 它是微酸的，但是你吃到最后是幸福和满足和甜蜜。 它其实甜里带酸，酸里又带甜。 对， 很多东西是需要一点点其他的味道去把它味那个原始的味道调出来。 对， 比方像我们喝，我很喜欢喝那个焦糖拿铁。 哦， 有时候你会撒一点海盐。 是的，它是咸咸的。 对，咸甜咸甜，反而把那个甜味跟那个焦糖的味道给调出来。 哇哦， 我觉得其实微酸大概就是这种概念，就是说你的爱情里头或者你的生命里头，如果都只有一种味道，其实你不会感受到它真正的甜美在哪里。 对， 当你把那个酸加进去，把那个盐巴加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甜是更甜美的。 没错。 对， 太好了，今天做客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的嘉宾是我们的著名的唱歌非常非常厉害的周慧，再次欢迎。 耶， 我每次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你了，就是一旦跟你熟络起来之后呢，就会用生活和就各种像方文山老师讲的创作也好，工作也好，生活里面也好， 对， 去看待你这个人。但是每次提到周慧这两个字的时候，总会想到哇，那个记忆深刻当中就是你的歌声，因为你在最最最最最早的第一张专辑就已经是你人生的精选了，就是你自己在一生在跟自己在比赛，在准备打败一生的自己。 哎，我只能说当时唱片公司老总们给了我一个很高的起步点。 高起步。 对。 对，而且那个时候没有像你刚刚讲的是一个没有办法修音的年代。 对。 就是你唱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 对对对。 对，所以顶多就多唱两遍，对不对？ 因为以前那个轨道啊，大概就是八个轨道。 对。 然后呢你每唱一道整理好，就是八个轨都唱满了之后就开始整理轨道。 对。 整理成一道之后你才会再剩出七轨，我们就在唱七个轨道再去调整，然后尽量并把它并在一起。现在不是，现在电脑你要开100道都可以。 对， 所以随你唱。那再来就是年轻一辈的这些年轻歌手们，他可能就少了那种一气呵成的过程。 对， 他可以片段式的录完之后苦的是录音师跟制作人。 对， 因为他可能一样进录音室录音棚的时间是2个小时，但他们可能花了20个小时在整理这些轨道。 是， 对， 就是会要剪这个音乐的所有的部分。 对，但以前我们年纪小的时候是真的扎扎实实20个小时都在唱。 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扎马步的过程。 是，刚刚我们在上一时段留下的一个小小的遗珠话题。 对，我想现在扎马步的反而是剪接师 制作人， 他越来越会剪 越来越会剪越会混。但是其实你会发现我们节目当中也一直在想告诉大家，就是希望用专业来重新的定义好音乐。什么是好的音乐？未必是就是通过各种高科技的手段创作出来制作出来的叫做好音乐。 我觉得科技它可以让我们的速度缩短时间。 对， 但是呢有时候有一些些可惜，比方说你现在上到网络上面，你要找任何的节奏， 对， 找任何的音源，任何的音色都非常的容易，但是你会发现所有的人都在用同样当时时下最流行的那几个音色。 是， 然后大家都长一样，我就觉得跳不出属于自己的个人特色了。对，嗯， 而且越是就是所谓听起来听一遍会觉得哎，好像是一首国风歌曲，是一首跟月光酿月光是跟月光有关的，应该适合晚上听等等，但是呢很容易就是大家会忽略掉这样的细节性的这种歌曲。 对， 对吧？ 我们还是用比较 比较老派的做法在做音乐， 我觉得是一种传承和经典的态度，就是说我们 最传统的方式， 不为这些所谓的哇这个时代流行的东西我赶快去堆进去加进去， 没有， 其实这一定是错 的，我们还是走在自己的路上，在做自己认为好的音乐给大家。当然我不能够要求所有的人都认可我们的做法，因为一定有另外一派的想法，觉得那样快啊，用电脑很快啊，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他有他自己独创的方法，就像方老师写词有他的独特风格，那周蕙唱歌或制作专辑有我自己的风格在里头，那我们就是走在自己的道路上，那寻求知音来一起共享。 是，哎，这个好听的竹笛， 我知道你放哪一首， 又是一首新歌，对不对？ 对，这个是我跟耿思翰一起合唱的一首歌曲，而且我们其实真的像这首歌一样触碰不到，我们两个人是分开录的，我们完全没有照面， 是云录制哈， 云录制。 听听看，也同样来自周蕙的新歌。 你留下风雨，大的温柔却遥不可及。走了身边大地，不留顽独在手心，又何必相遇？ 回忆它带来的风景，每个呼吸都唤起涟漪。想象它在远距离，眼神里那般光影， 我不能靠近。却从此追寻，触碰不到的灵魂，日夜升腾。 梦游的心在沸腾，都是心疼。 一道紧闭的门， 爱情无处容身。 不说的，不留痕，却眼神冷。 在今天下午的浪潮雷森2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周蕙做客节目，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同时耳边响起的这首新歌是周蕙和耿思翰的合作曲《触碰不到的灵魂》。在今天的小雪时节，听起来好像真的有不一样的感觉，对不对？ 对，但是你听得出来我这两首歌上面唱法的 唱的口吻 完全不同。 对， 这首歌还是有那种女生对恋爱的憧憬， 是， 对，虽然还没触碰到，但充满了幻想跟那种，诶，如果可以触碰到的话的那种美好的感觉。 对 对，但是在酿月光的时候，你已经知道它是一段逝去的爱情， 是 逝去的感觉，那你怎么样去回头思念你过往曾经美好的一切。 嗯， 对，所以我觉得当一个歌者有趣的就是他用歌声在演戏。 对， 怎么演，怎么样让那个角色可以有生命。嗯， 这个真的很难。哎，我觉得真的是除了真的是老天爷给饭吃有天分之余， 我真的是非常谢谢我有这个这么棒的礼物，然后也要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是这些年下来都还是很愿意听蕙儿姐唱歌，只要我的声音不变，状态也还好，我就继续唱下去。 你现在状态非常好，就是同样的不同的歌曲，可以有不同的周蕙，但又都是你自己。 嗯， 大家还是可以听得出来呢。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其实还是想留给今天的 C 位主角， 好啊， 就是我们的酿月光。 好啊， 也希望大家可以呢，把自己的生活，无论是酸甜苦辣，都酿进自己的思念当中。我们在同一片月光下，无论是我们中秋节共同相聚，还是说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我们共同的去感受幸福和追逐幸福，用好的音乐陪伴我们。也希望呢，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可以呢继续为大家推荐更多的有品质的好音乐。那最后这首歌曲，我们让蕙儿姐跟大家一起来欢唱一下，教大家来唱好不好？ 哦，好啊。 其实我已经学会了。 是哈。 对。 好，那我就跟着一起，跟着旋律唱一下。 在纸上，妩媚却太短，回忆在夜里该如何绽放。我试着勾勒出对你的想象，好多的甜蜜无从分段。到底要几行梦才不凌乱，写给你的诗韵脚已泛黄，但幸福的句子却毫发无伤。我给你的爱无从婉转，你酿了月光，酿了过往，一整首的思念带着墨香。原来初秋微凉，落叶阑珊，最美的爱情总是微酸。你酿了月光，酿了过往，温热后的心是一缕清香，素描我的模样，为你淡妆，是我极其细腻的喜欢。 好好听哦。完全就是现场，你看我们这个麦也没有太多的混响，完全无差，对不对？就是可以一气呵成。 这是22年来的功力。 我也要唱，我也要唱，我好喜欢这首歌。 好，换你唱。 到底要几行梦才不凌乱，写给你的诗早已泛黄，但幸福的句子却毫发无伤。我给你的爱无从婉转， 这个 K 是不是对男生来说有点高？ 是。 我描绘了一阵阵寒夜迎风摆弄的吹扬，一笔一画不敢舍，有你的地方落笔不难。你酿了月光，酿了过往，一整首的思念带着墨香。原来初秋微凉，落叶阑珊，最美的爱情总是微酸。你酿了月光，酿了过往，一整晚的思念与我对谈，牵挂犹如藤蔓，终于爬满，对你盘根交错的喜欢。 谢谢，再次谢谢周慧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 谢 麦麦，谢谢。 我们最后一首歌也教大家如何唱这首《酿月光》，大家可以从全网平台来搜索。让我们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次回归北京音乐广播浪潮 Listen to One， 拜拜， 拜拜。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新用户首次来电订购，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151，400-01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李红。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云。又到了秋冬季节，今天给您带到一个时令上特别勾起您回忆的有味道的产品，就是新动力有机干荔枝儿。 哎，我们一一来分析这个产品啊。首先，咱北京人到了秋冬季节特别喜欢吃栗子，但是栗子不好剥怎么办呢？所以呢，我们替您剥好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栗子仁儿。 栗仁儿。 另外呢，什么